test for you.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. Apogee, one more. But no loyalty. It's an organic life form of Apogee Special. 不明来历之各国邪教神秘活动。 Apogee Special。 好啦，咁啊，最受关注嘅呢个问题咧，就系、是、究竟云海咧系有冇去过呢一个爱德华空军基地啦？咁佢话有冇可能？即系第二日已經有啦，咁我可能佢摸過嗰個飛碟嗱，首先嗰只咧就唔係飛碟，嗰只唔係飛碟嚟，嗰只 係 NASA 一個 新研究嘅實驗嘅 飛行器， 飛行器 V 字形係羽毛般輕嘅一個飛行器， 係啦，就唔係飛碟，我解釋咗，其實我喺現場喺街嗰度解釋嘅，喺條街邊嗰啲 van 仔係咁肥肥嘅，係咁解釋咯。 唔係，我除咗咧，你其實呢個節目播出街上個禮拜講緊愛德華空軍基地嗰單嘢之後咧，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咧。都打嚟問我， 究竟你用咩身份？ 唔係，佢唔係問我呢樣嘢，佢問我你究竟有冇去㗎？ 係啦，呢個係最匪夷所思。 亦都我知道有啲人又問埋你，又話究竟佢有冇去㗎？ 因為全部嗰啲 email 全部都係佢究竟係咪去過？點解會摸到飛碟？都話嗰隻 都 唔 係飛碟啊，係一個 NASA 嘅新型試飛。 你再細聽清楚之後，即係聽一聽就以為哇，自己構思咗個喺個腦裏邊構思咗個故仔就 唔係啊，千祈唔好咁。 咁你自己交代點樣可以證明到你係去過咧？ 唔係咧，我又我都知，其實有啲嚇本台都有啲人問你啊嘛，究竟我係咪去過啊嘛？嗱，我聽即係我嗰個朋友問我嘅時候咧，佢用咗個口吻係 質疑 之餘咧，佢係咁嘅口吻，佢就話。爱德华空军基地既然是一个咁吓咁美国政府一个咁重要嘅空军基地，佢点会容许一个黄种人去呀、啊？咁样 冇错。 嗱，我听完呢句说话咧， 你又扮唔到 Brad Pitt 系咪先？ 唔系，我当然扮唔到 Brad Pitt 啦。唔系，当时我听完佢嗰句说话咧，我有啲感觉上，咦？莫非我已经回到去19世纪？即系而家仲同我讲紧，喂！而家爱德华空军基地已经有个外星人渡过，你之后仲要同我讲话，唔通会俾一个黄种人去？即系我突然觉得唔通啊！ 哇！你个样子，我从来未见过你只眼系八字中国人八字向下， 唔系因为我就觉得呢啲嘅思想咧，已经系落伍。唔開 咁，你直接話俾佢聽，嗰日你打喺電話度同我講， 係 嗰個你叫大家做， 係冇錯冇錯，唔係咁我就話咧，其實咧我個人又好中意部署嘅， 部署嘅，做咗啲嘢之前咧，先至嚟呢度講，就係已經準備咗你係會 challenge 佢噶啦， 係冇錯。其實咧，我咧喺兩年前啊嚇，講緊兩年前我已經做咗一樣嘢嘅啦，就咧我將咧喺愛德華空軍基地裏邊。有啲係偷拍，有啲唔係啦，你總之又唔好理我啦，總之一啲嘅相片咧， 但係今次唔可以唔理你， 你唔好理我先啦。咁總之係愛德華空軍基地嘅相片啦，裏面同埋外 咩相嚟 㗎？係愛德華空軍基地嘅外貌、內貌嘅相啦。 嗯， 咁我已經係俾咗《經濟日報》咧，喺兩年前咧已經刊登咗㗎啦。 刊登咗，係啦，註明係雲海攝製， 係我攝影，係我寫埋裏面有啲咩內容，但係我當時咧，我係一個字我都冇提到。 咁你唔會話你係間諜咁嗰啲咩？ 而家呢個 issue 唔係討論呢個問題啊嘛，你聽我講埋先。咁咧就係我當時係一個字都冇提過呢個1965年10月7日嗰單 UFO 事件嘅，我就純粹係話俾人聽，嗱呢個就係我都話空軍基地啦。OK， 咁我就一路都冇提到呢個 UFO 事件咧，直到上禮拜六，你都講埋餅帶啦。OK， 之前都冇講，冇 我之前我同阿 Jason 都冇講過，係啊。咁我就話啦 ，OK。大家唔信嘅兩年前抄返或者抄返兩年前嘅經濟日報 ,ok? 佢話有志者事竟成嘅，你有心抄呢，你係一定抄到雲海影嘅相，咁咪充分 prove 咗。 同埋冇嘅，我又覺得一樣嘢嘅，即係如果係不嬲係臭臭拼拼我周圍發放嘅消息嘅人呢，可能佢就冇問呢個問題嘅，因為佢已經即係兩年前見到㗎啦。 解釋埋俾嗰啲即係真係有一個 疑團係咪 即係咪見經歷我你即係嗰啲佢哋都知道埋嘛。咁第二個問題呢就係你究竟係用咩身份 呢個真係唔想答你。 點解呢 用一个中呢个中国人香港人嘅身份去咯， 冇理由咁样直头发吓。 系嗱，你听我讲， 并下个头咁行入去噶嘛。 你听我讲，头先我咪话咧，我听完啲人咁样问，我以为我19世纪嘅，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一样嘢，唔好像种族咧，就去话俾人听，爱德华空军基地点会有黄章入去？但我话 因为爱德华空军基地都有中国人喺度。 我话俾你，唔系，我应该咁讲吓，唔好咁讲，应该咁讲， 唔好咁讲， 唔好你咁讲，但我咁讲就系、是，我可以肯定话俾大家听咧，而家喺爱德华空军基地里边做紧嘢里边嘅人咧， 全部都系中国人， 有大把黄种人。 咁你就扮佢哋啲契哥啊，清兄道弟嗰啲啊， 真系要搞我当摊喎啊！ 咁大家想知嘅，我代表问啫，你唔肯答，咁我都逼唔到你啊！ 总之我就觉得咧，唉，即系大家嘅思想应该开放啲。 而家咁我即系 爱德华空军基地里边仲有好多黄种人。 不过你要记住，我系代大家问你，系唔代表我本人嘅立场。 明白， 你明唔明啊？ 系 我要做佢哋嗰边嚟望你噶嘛？ 系知道嘅。 咁你系用咩身份啫？而家最关注就呢个问题， 真系我都系做一个香港人嘅身份。 好啦，咁啊，解答咗大家呢个疑团啦。咁大家即系都即系有兴趣嘅，你真系可以抄翻两年前嘅报纸啦。咁你就可以即系睇到云海影呢个基地嘅相啦。咁你都可以八卦下究竟呢个相系几时。不过咧，你而家睇嘅两年前同今日嘅外貌内貌可能都已经变晒啦。 唔系大致上都差唔多， 都唔 大致 上都系变噶， 净系。淨係啊，我有冇俾到即係冇嗰張？ 咁會唔會係你喺第二啲書嗰度卡咗啲相，跟住係雲海俾佢咁？ 我覺得唔係你即管炒啊，揾到張相同嘅話，你叻咯。 即係你有底片嘅， 我有底片 啊，即係呢個係有底片嘅， 有底片嘅，係啊。 好，咁啊，解決咗呢個問題啦。今日呢个不明来历嘅话题咧，就系讲到呢个邪教啦。 邪教 咁啊，邪教好多人即系一大家普罗市民一听到邪教，通常都系即系个 promo 喺度啦，即系反映大家嘅对邪教嘅感受啦。就系、是、譬如啲女仔卖淫啊，或者一剔教嗰、那个即系着晒一剔波鞋，跟住即系集体自杀啊，嗰啲又算邪教啦。有啲系讲真理教啦，都系一啲即系唔系咁好嘅教别啊，可能 系 即系我又唔系好 confirm。 即系你讲一日本。嗰個我冇真理教， 係啦係啦，全名日本一個即係沙林， 冇錯冇錯， 沙林道器嗰個， 即係呢個白岩張房嗰個， 冇錯。 日本嚟講都可以講係邪教咯， 嚇。 唔係，但我想問你，你而家會唔會去過㗎？ 而家唔去住， 唔去過住㗎嘛？唔係因為咧，我為免咧，一陣間做下中途，有人打上嚟去 challenge 我啲嘢咧，咁我而家咧，我要，因為今集講邪教咧， 即係會嬲㗎啦，雲海。 係啊，我嬲㗎 ，challenge 播嘢俾你聽，仲難 challenge 播嘢俾你聽。 我而家咁样，即系因为今集讲邪教啊嘛， 今集讲邪教， 讲异端邪说咁讲， 异端邪说咁讲啦， 做乜嘢啫？ 费事啦，系咪？ 唔系咁咧，还定睇呢个节目都仲有几集啫吓，我咧就要即系还定都好多人想知我啲故事噶，咁我觉得今日讲邪教咧，我就要揭咗一啲身份先， 系 未免一间有人 challenge 我嘅意思就系咧。我讲一单嘢 ，Jason 都未知，唔知嘅吓。 咁你嘅身世，我好多都唔知。你嘅身份系爱德华空军基地，我都唔知啊。咁系好啦，呢个 咁我要讲翻一样嘢嘅，因为嗱，你谂下，其实讲邪教呢个字咧，喺中文嚟讲咧就比较可怕啲嘅。 嗯， 因为佢你因为如果英文嘅就系 cult 啦吓，即系可以系用异端嚟解说。你话有一个疯狂嘅宗教人士，又可以咁讲，亦都可以话好。熱刺嘅宗教者咁亦都可以用呢個字，咁但係中國譯法咧就中意譯做邪教啦，咁呢個字其實就好爭議性嘅 ，OK， 咁但係你知啦，即係就算香港或者係世界各地都好啦，咁有好多頭先即係你上次做嗰個 promo 咧，有個人大大聲話唔正宗嘅教派就係邪教啦咁樣。 其实呢个某程度上都几啱噶，佢讲得 嗱，其实咁即系唔正宗嘅教派咧，真系睇喺企喺边个地方睇啦。因为咧，第一就系你如果真系喺一个传统宗教上面睇一啲新兴嘅宗教咧，咁可能你就会觉得佢系一个异端邪说或者系邪教咁样啦。咁咧。咁啊要讲一样嘢先啊，因为我实在我惊紧紧真系， 我唔会质疑你啦。 唔系，我要讲出嚟其实系因为咧，我小弟咧。咁啊，曾经咧， 曾经信奉过邪教， 唔系你千祈唔好咁讲啊！嗱，你千祈唔好咁讲啊！ 引导我去咁 讲，小弟咧就曾经咧喺香港某一个咧，

即系呢啲系好邪嚟嘅教派。你一听啲撒旦教，根本正常人你唔会走去报名参加系嘛？即系你冇话听会， 我又觉得唔 会撒取撒旦嘅签名咁嗰啲啊。 咁啊唔会，但系我相信其实而家喺美国同欧洲啦吓，讲紧呢个或者我讲咗个所谓嘅合 意 撒旦教咩嘢先啦。咁就好简单地咧，就喺1966年。咁即係其實係因為你知道啦，即係聖經上面講，如果你要揾到嗰個所謂獸嘅 number， 就係呢個666嘅 number 啦嚇。咁於是乎咧，有個喺美國出生長大，後來去咗三藩市嘅一個你可以話佢一個嘅有野心嘅人士咧，你可以咁形容佢咧。佢叫 Anton LaVey， 系啦 ，Anton LaVey 一個咁嘅美國人啦嚇。咁佢就1966年咧就覺得佢係時候咧需要起一間專門係 撒旦廟啦， 係啦冇錯啦。咁佢直情就叫 The Church of Satan 咁樣，就喺三藩市嗰度成立咗。咁佢哋嗰間屋咧就係佢當時嘅住嗰間屋咧，就係一個 喺三藩市， 喺三藩市邊度啦？喺三藩市。当年嗰个地址我可以话翻俾你听嘅系咯，咁而家一阵先讲到而家啦吓，嗰阵时咧1966年咧，咁其实间屋仔咧佢自己住嗰度咧，就喺即系好传统嗰啲维多利亚式嗰啲屋啦，系木造啡色咁诶得一层咁样三角形嘅顶咁样一个地方啦，咁自己就 创，即系好堂皇富丽咁嗰啲，好 一啲都唔堂皇嘅，即系好你觉得系烂融融啲嘅，反而你觉得吓，咁就系起咗一个所谓嘅 The Church of Satan 咁样，咁呢个就系一个所谓现代版。名正言顺咁讲到话，我就系一个所谓撒旦教会嘅一个地方啦，咁样同所谓广义咧，嗱，你讲记住，其实同期全世界里面咧都有啲隐藏式，佢唔同人哋讲，唔话俾人哋听，秘密进行 undercover 系啦，冇错 ，undercover 俾一啲嘅所谓合广义嘅撒旦教嘅，而家讲紧合义嘅撒旦教就系佢摆明居马，我系 撒旦教 ，我哋系敬拜撒旦，我哋咧系将里面所有嘅嘢咧系总之以撒旦嘅理念为本咁样 ，OK。咁当时咧，佢呢个人咧本身咧亦唔系话突然间一出世就想创会嗰啲人嚟嘅，相反好得意咧，就系佢本身咧就系一个比较低下层嘅人物啦吓。咁后来咧，佢系有啲嘅所谓嘅中意咗一啲嘅所谓表演魔术啊，或者表演行业嗰啲等嘅嘢。咁佢曾经系参加过一啲嘅马戏团去巡游表演啦，喺美国。甚至后来佢自创咗一啲嘅马戏团去巡游表演啦。咁后来就爱上咗表演魔术啦吓。咁甚至系啲魔幻嘅。咁后来咧，佢就觉得表演魔术咧，只系一个表演啫。咁佢就开始去专心地去研究一啲嘅传统上或者啲秘密上嘅 magic。 但我想问你咧，就系佢头先你话嗰啲撒旦嘅理念咧，咩系为之系撒旦嘅理念？ 慢慢讲啦，因为去到后来咧，咁佢终于去到三藩市啦，定居啦，咁。三藩市是一个好有趣的地方嚟嘅，咁因为好多嘅教派啦吓，都系撒旦，都系三藩市里面去成立嘅。咁佢去到三藩市，觉得，咦，我系时候喺呢个地方要成立嗰个教派， 落地生根， 系啦， 发扬光大啦，将呢个 本系嘛，咁啊成立咗呢个教派啦。咁而佢咧就你谂下，其实好得意嘅就系佢，你知道撒旦教，如果你亦源于嗰个撒旦嘅字就系嚟自圣经啦吓，咁你圣经咧就除咗有呢个人嘅名，即系呢个所谓嘅魔鬼嘅名啦，一啲呢个魔鬼嘅故事啦，或者你再查下啲犹太教经典，佢讲到佢系原本系个天使，咁之后就所谓妒忌啦，所谓弄权啦，就即系跌落咗人间，做咗魔鬼等等啦吓。咁其实佢冇特别嘅理念嘅，佢只不过喺圣经里面咧，都系成为咗一个上帝嘅敌对者。 咪即系嗱，譬如你天主教，你信天主嘅，天主嘅就系叫你去嗱帮下啲穷人啊， 系冇错， 即系十戒啦，系咪先？冇杀人，冇行邪淫，冇偷盗啊之类咁样。咁你撒旦咁，梗系叫你邪淫啊，叫你偷盗啊，叫你杀人啊，系咪？系咪咁嘅相反咧？ 咁又唔系，因为咧当时咧嗱，我自己如果就咁正常谂咧，都系谂住系咁噶，系咪先？咁佢成立嘅时候咧。佢就列咗一啲嘅所谓嘅规矩又好，或者 佢都有个撒旦十戒。 系啦系啦系啦，类似咁嘅嘢嘅，即系又当然唔系所谓撒旦包你 偷 渡啦， 邪淫， 完全就系冇呢啲嘢嘅。咁佢反而咧有好多嘅规矩或者好多嘅条文咧，只系做一样嘢嘅啫。喺佢哋嘅心目中就系话，佢哋认为咧而家坊间所有嘅教会啊或者所谓正统嘅教会咧，都系鼓励人咧。去 向善， 鼓励人去遵从一啲嘅权力核心。咁于是乎，佢就觉得呢啲遵从权力核心嘅现象或者行为咧，系非常之愚蠢嘅。同埋佢会觉得咁样咧，就系埋没咗一种咧自由嘅心态。